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就沈乔所知，燕无师看过的朱阳策残卷无以得其三，尤其是从若羌地底得来的那份，里头更记载了对凤林原点的改进和增补。桑景行与袁秀秀同样在练凤林原点，自然明白魔心破绽会造成的影响。破绽一日未除，就一日不可能练到凤林原点中的圆满境界，所以他们比谁都更想要得到这份内容。若换了从前的燕无师，那自然高高在上，只有令他们忌惮却不敢妄动的份。但现在燕无师遭遇五大高手围攻，从生死边缘回来，武功大不如前，此时不下手又更待何时？魔门的人手段如何，沈乔再清楚不过。当日桑景行因沈乔杀了自己徒弟霍希京的缘故，便想要将他武功尽废，手脚挑断，当作禁鸾，先让自己肆意玩弄，之后再丢给合欢宗门人蹂躏。以幻月宗多年来跟合欢宗对立的态度，更兼燕无师口舌刻薄、行事放纵的作风，一旦落入合欢宗门人手中，得到的待遇绝对不会比沈乔更好。想及此，他的眉头越发紧锁。 若是如此，我们还是快些启程，以免被他们追上的好。 你这样为我着想，是不是想让我感激涕零，以身相许？ 我知燕宗主素来不将旁人放在眼里，但此事性命攸关，你现在破绽未除，实力不济，若只有延寿等人也就罢了，桑景行一来，连我也抵挡不住，还是谨慎些好。 假若一切重来，你可会选择在半步峰下为我所救？ 此事只怕由不得我选择。 这么说，即便早知道后面会与我纠缠不清，被我亲手送给桑景行，你也并不后悔了？ 世间没有后悔药，过去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追回，与其执着怨念令自己不得解脱，倒还不如感谢你教会我如何去看待天下与人心。 傻阿乔，我几时对你好过？ 他伸手过来欲摸向沈乔的脸颊，沈乔往后避开，抬手格挡，孰料对方另一只手却扬了起来，没有出手攻击，仅仅是袍袖在眼前拂过。沈乔闻到异味，想要闭气，但鼻子已经吸入一些，原本就没什么力气的身体不由一软，对方趁势又点了他的穴道。 你这不设防的毛病，再过多久才能改改？还是说，你内心已经将我当成可信之人了？ 说吧，他无视沈乔瞪视，低头在对方鼻尖上亲了一口，又将沈乔打横抱了起来，走到佛像背后。沈乔这才发现佛像后面竟凹进一大块，里头不大不小，正好能容一人盘膝坐下。 铸造佛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许多寺庙会将佛像背后或里头挖空，以减少花费。这间寺庙我从前来过，这尊佛像粗制滥造，连中空都懒得敷衍，只肯雕个正面做做样子，如今倒是便宜了你。 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北周内宫的朱阳策残卷我当年也曾看过，但如今时间仓促，却来不及背给你了。你若想要，可以去长安找宇文邕，他曾见过你，又对你深为赏识，想必是愿意为你开启方便之门的。还有，你告诉边延美，让他不必管我的事，先趁着周朝吞并齐国之际，将幻月宗的势力延伸到齐国再说。 我非幻月宗中人，这些话理当由你自己去说，与我何干？ 燕无师淡笑不语，摸上他的脸颊，特意将动作放慢，似乎享受指尖与对方肌肤相触的感觉，令氛围带上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。不出意外，看见沈乔双颊慢慢染上微晕的薄红。 家阿乔生得好看，也难怪白蓉都会动心。有他在，就算看出此处疑点，也必然会帮你掩饰，不令你落入严寿等人手中。 燕无师，我一路辛苦助你逃脱，不是为了让你去自投罗网的。 当初亲手将你交到桑景行手中，直到今日我从未后悔过。如今你见我有倒霉的机会，怎么反倒一脸如丧考妣？阿乔啊阿乔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此时便该幸灾乐祸，心头暗喜才对，怎能露出这样我见犹怜之色，令我忍不住又想一亲芳泽了。 他说罢，竟还真的捏住沈乔下巴，直接低头以唇舌入侵，直至对方气息紊乱，目露水光，方才作罢。 我做事随心所欲，既然从不后悔，此番便不是为了赎罪，更不是因为什么可笑的歉疚，你不必觉得有所亏欠，乃至自作多情，平白令我恶心作呕。本座等你有朝一日兑现自己的诺言，成为堪配一战的对手，那样或许本座才会多看你几眼。 沈乔竭力想要冲开身上的穴道，奈何燕无师的手法极为刁钻，几番尝试拒不成功，反倒是额头上冒出了一头薄汗，脸色愈红，倒像被说得羞恼交加。见燕无师松开他僵硬起身，沈乔急得连声调都变了。 你站住！ 对方闻言还真就顿住了身形，只是又伸出手直接把他的哑穴也给点了。沈乔胸口急剧起伏，眼中几乎要流出泪来，润泽盈盈，光滑流转，令人动容。燕无师扑哧一笑，弯下腰附耳对他说道， 别在人前露出这样的眼神，不然别说桑景行，就连我都会忍不住。 说罢伸手一拍，将佛像推向墙壁，使得沈乔藏身之处与其紧密相连，更不容易被发现。他又将火堆熄灭，袍袖挥去，沈乔方才坐过的位置便被倒塌的杂物所取代，再无痕迹。做完这一切，燕无师便陡生预警，感觉一股杀机远远朝此处逼近。但凡武功练到一定境界，对于危险都会有种玄之又玄的感应。他面露微闪之意，直接大步出了寺庙，身形往前掠去，片刻便隐没在夜色之中。一丝月光从残垣断瓦处漏入寺庙，为佛像里面的人也带来一点微末明亮。湿润终于凝聚成泪水，从沈乔眼中流出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听见外面有人道， 以桑长老的武功，又如何会追不上区区一个燕无师？ 区区一个燕无师？萧师兄，你可敢当着燕无师的面说这话？ 别吵了，燕无师孤身而去，身边没有沈乔，说不定他还躲在附近。方才与我们一战，沈乔早已力竭，跑不了多远，先四处找找再说。 燕无师走后，沈乔急于冲开穴道，又忧心以燕无师如今的武功，若是落入桑景行手中，还不知道要被如何折磨。一时间经脉之内真气行走无度，急于破体而出。他只觉心头忽而炙热如火烤，忽而又寒冷如堕冰窟，整个人浑浑噩噩，连身外时光流逝也没察觉，仿佛落入一种似梦还真的状态。一面是备受冰火交替折磨的身体，一面又是游离在外的神智，神魂仿佛急欲强行脱离身体，然而却因那一丝束缚始终被牢牢捆绑在躯壳之内，迫不得已随着混乱的真气乱窜，搅得胸口闷痛欲呕，四肢麻木不堪。沈乔的前半生是顺遂的，玄都山仿佛一道屏障，将所有外界危险都隔绝在外。 不仅是他，还有玄都山上的其他人，哪怕野心勃勃的玉矮，他们都已经半脱离了这个世道，看待人事难免都带了点天真与理所当然在里头。然而因为有玄都山，有齐凤阁立于前头为他们遮风挡雨，所有人并没有意识到山下的世界是怎样的。在那之后，沈乔的生命似乎被半部风一役割裂为界限分明的两段，前半段有多安逸，后半段就有多波澜迭起。他经历过许多生不如死的境况，也看遍世间人心险恶，到头来心中竟未留下半点愤恨。即便是有，随着观主和初一的死，随着自己多了一个叫十五的徒弟，随着与碧霞宗等人共同进退，随着燕无师为了引开桑景行以这样的方式与他作别的那一刻，也悉数烟消云散，再无半点留下。这个念头如同一点冰水在灵台处缓缓扩散开来，那一刻神智仿佛彻底脱离身躯，脱离栖息的佛像，脱离这座小庙，来到一个不知所名无以言语的广袤天地。诸般痛楚逐渐离身而去，再无感知，然而眼前却又豁然开朗，如明月高悬，山海俱明，鱼跃波涛，宇照星辰。凝滞的穴道正在缓缓疏通，流淌全身的真气亦如一股暖流，令麻木疼痛的四肢百骸逐渐恢复气力。沈乔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条小鱼，尾巴一甩，跃入这星辰漫天的大千世界之中。头顶传来滴答声响，那是树叶承受不了露水的重量，被压折了腰肢，而露水也迫不及待想要摆脱叶子，从上面滑落下来，汇入深潭，将平静打破。他抬起头，隔着透明荡漾的潭水，看见外面的世界。那种感觉颇为玄妙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那一滴露水落在潭水之中，更像落在他心里，天地随之改变，霎时严冬化为暖春，在他四周流动的水也变得暖意融融，无数像他一样的小鱼从他周围窜过，摇头摆尾，欢快地游向前方。星月细碎铺洒在水面，又将这般光泽潋滟的华丽递送至水下，连带周遭仿佛也跟着熠熠生辉，如至星河。沈乔闭上眼睛，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完了属于鱼的一生，又转生为这汪深潭，日复一日等待雨水将这里填满，等待潭边花开与自己倾诉烦恼，又等花落将自己葬于水下，翻云为春，覆雨变秋，青中文远，碧桃满树。他忽然想起朱阳策里面的一句话，除己之外更无他物。沈乔还记得自己最初看见这句话是在师尊给自己的那卷朱阳册上，即便后来他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以朱阳册真气重塑根骨，也并不是对朱阳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能揣摩透彻的。当时在这句话前面还有另外一句话，己入他心，随心所欲。这句话倒还好理解，说白了，练剑便要揣摩剑心，练刀便要揣摩刀心，对敌则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但如此一来，他与己也就融为一体，又何必再分出来？说除己之外更无他物呢？沈乔一度觉得也许是彼物，又或者陶弘景在写的时候连自己也没有想那么多。然而此时此刻，他却忽然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，恍觉自己先前落入窠臼，走了弯路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